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一，农历7月3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早高峰迎来明显降雨，本周北京天气以晴朗多云为主。 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北京2025年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东京残奥会落幕，中国第五次位列夏季残奥会金牌榜首。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首先来关注天气。周一的清晨和早高峰再次迎来了降水，请市民朋友们注意出行的安全。连日的降水不断拉低气温，秋天的氛围感也越来越浓。本周北京天气以晴朗多云为主，明天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白露节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一场秋雨一场寒，眼下本市虽未正式入秋，但几场连绵不断的降雨已然渲染了北京的秋色。今天本市以小雨天气开场，明天之后主要以晴转多云为主，日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跌破20摄氏度，在18摄氏度上下起伏，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早晚出行已经需要长袖御寒，夜间盖被子也需要增加厚度。节气方面，明天17:52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5个节气白露。白露过后，夏天残余的暑气逐渐消失，冷空气转守为攻，早晚天气随之转凉。养生方面，以对抗秋燥为主，早睡早起，顺应自然，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尽量避免羊肉、辣椒、花椒等大温大热、辛辣刺激的食物，还可适当食用当季新鲜多汁的果蔬，如梨、萝卜、黄瓜、西红柿等。另外，白露时节也是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多发的季节，提醒体质易过敏的人群要少吃或不吃鱼虾、生冷、辛辣的食物。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昨天发布消息，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在9月3号注册成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是唯一股东。 信息显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明，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依法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以及证券市场管理服务等业务。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就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北交所将根据意见情况进一步完善，经履行有关程序后发布实施。 据了解，北交所近期还将公开征求市场意见，探索与公司制交易所相契合的会员管理制度，以及对现金分红比例不做硬性要求等。 服贸会昨天起迎来3天公众开放日，园区也开启了夜市模式，在首钢园六工会项目片区打造了美食快闪、网红摊位、闪耀市集以及公益画展4个板块，每天开放到晚上8点， 其中包括九本居酒屋等4个品牌美食、吃茶3000等5个网红品牌，以及以特色摊位形式吸引年轻客群、闪耀市集及工艺画坊、工坊、义卖等方式，将园区工业风建筑与文创艺术工艺相结合，提供好吃有趣的休闲体验场景。 带货助农、教培监管、长租公寓，在2021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记者注意到很多金融机构在产品、服务、渠道等方面打造了鲜明特色的金融品牌和产品服务，走上了差异化竞争之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服贸会北京农商银行的展台，记者看到两位主播正在现场连线凤凰乡村游商户直播带货。农商行网络金融部相关负责人罗玲介绍说， 一方面带动了观光农业，特别是农民农户的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呢，也为市民百姓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休闲娱乐的平台。

据介绍，转化医学中心未来将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开放运营，为社会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生物制药企业等提供科研支撑。 北京市总工会日前发布方案，推进实施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工会工作，着力推动有会员25人及以上且已建立党组织的相关企业建立工会组织，以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和品牌快递企业为重点。 此外，还投入1500万元做好健康体检服务，投入1000万元提供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子女意外、身故、家财损失等专项互助保障服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日前迎来了一名特殊的本科新生邢亦凡，他在6个月大时被确诊为渐冻症，到今年18岁，体重仅有18公斤。今年高考，邢亦凡以645分的成绩考入北航。目前，他已经在父母的陪伴下提前入住校园爱心宿舍。 中国鄂伦春文化时装秀昨天走进中国国际时装周，这也是中国狩猎文化首次登上国际时装周的舞台。 鄂伦春是意为山林中的人们，现有人口仅8000余人，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鄂伦春族传统技艺涵盖图腾、纹饰、桦树皮制作技艺、剪纸技艺等。 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四川省云连县官方辟谣了女子因注射新冠疫苗死亡的不实消息。通报表示，蒋某秋，女，24岁，今年9月1号体检发现了肝功能异常，3号晚上7点57分到县人民医院就诊，并于当晚10点18分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件原因调查和家属安抚善后工作正在积极开展。 网传这一事件与疫苗接种存在关联，经查，蒋某秋分别于5月30号和6月21号接种2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没有出现异常反应。经市县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综合分析研判，与疫苗接种无关。 第7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正在法国马赛召开。记者昨天从海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中国海口、法国马赛联合新闻发布会获悉，海南长臂猿喜添2只鹰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到5群35只。 法国马赛现场发布了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的重大成果。海南长臂猿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定为极度濒危，名列全球25种濒危灵长类物种之一，目前仅分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 东京残奥会昨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的成绩雄踞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5次位列夏季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双第一。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当地时间5号上午枪声大作，国防部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已经击退了发动袭击的叛军，但政变领导人杜姆布亚称控制了几内亚总统孔戴，并电话视频讲话中宣布废除宪法、解散政府、关闭陆地边界。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北京12348法律服务平台运行5周年，189万余市民享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新京报关注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9月10号到11号在京举办。 人民日报关注贯彻中央部署，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央视网关注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机关事业单位疫情应急处置指引，出现疫情立即采取临时封闭管理措施。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朝阳区双桥路口大改造，通行效率显著改善。 早晨7点3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批3件业务规则出炉，权威解答4大最关切。 婚恋财产纠纷常常因双方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更难处理，恋爱期间赠与的财物能要回来吗？ 涉及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问题也复杂多样。今天中午13:12播出的《警法在线》，婚姻家庭专业律师和您聊聊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要点。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2022故宫日历发布、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和气候行动论坛、北航新生报道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服贸会2021北京餐饮品牌大会昨天举行，市商务局推出了第二批共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 第二批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包括东城区五道营胡同、西城区华威约饭街、朝阳区蓝色港湾餐饮街区、星辰里购物中心餐饮区和海淀区海淀越界主题街区。 此外，还有丰台区万丰路餐饮街、石景山区喜隆多新国际购物中心餐饮街区、通州区月亮河休闲小镇商业街区、大兴区龙湖天街餐饮区和经开区艺花园创意产业生态园餐饮街区。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4摄氏度。北京再次迎来明显降雨，预计将持续到今天中午，以中雨为主。降雨会对早高峰带来不利影响，请合理安排出行。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注意交通安全。午后降雨将逐步结束，转为多云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出行要备好雨具的同时，注意添加衣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4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38，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昌平一小区旧改后，房屋频繁漏雨，惠民工程中改与不改，如何体现居民意愿？ 设计方案对业主不透明，没有取得业主的认可。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的多位市民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改造后居民家中却频繁漏雨。有居民质疑旧改到底给小区带来了什么，居民的意愿在旧改中如何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调查报道。 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在2018年被纳入本市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改造项目包括外墙保温、屋面防水保温、外窗更换等等，工程目前仍在进行。记者在小区看到房屋外墙破损随处可见，居民赵先生反映，这些破损是旧改后形成的，因此导致了很多居民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漏雨。 就是加保温，然后外边又抹了一层薄薄的一层那个砂浆，特别薄，然后下冰雹全给砸花了。就是好多居民就是多少年没漏过，改造完家里漏水了。 除了外立面防水受损外，居民对于改造工作的质疑还集中在小区屋顶瓦片的更换上。旧改前，蓬莱公寓西区屋顶是陶瓦覆盖，东区是琉璃瓦覆盖， 经过20多年没有出现漏雨问题。按照原先公示的设计方案，屋顶只需要更换破损的旧瓦，但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将瓦片全都更换成了树枝瓦。居民说， 他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设计的是那种90%立旧，但是这帮施工单位的呢，他们来了就野蛮拆除，他就给设计写了一个什么洽商，就说是那种拆除过程中100%破损，然后就改成了这什么树脂瓦了。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易碎？你看，其实实际上是2毫米都没有，看到了吗？ 刘女士拿着这种树脂瓦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大概只有2毫米，因此在北京6、7月份接连出现降雨和冰雹的情况下出现破损。另外，居民文女士、刘女士告诉记者，由于旧改中窗户尺寸测量有误和安装工作没有衔接好等原因，也导致了居民家中漏雨严重。 我们那个楼大概有50几户，就有20几户都在漏雨。 测量和安装不是同一个厂家，导致这个每家窗户大概有3到5厘米的一个空隙差距。就是说三管齐下吧，墙漏水，屋顶漏水，窗户漏水。 李先生等小区居民质疑，旧改到底给小区带来了什么？ 这儿的楼价当时比旁边的住宅楼售价高1倍，现在就什么概念？说我上面的瓦没了，我东区的琉璃瓦都没了，那真的是到底抛脱，就觉得这个旧改到底给居民带来什么，对吧？收益多还是损失多？ 一线调查报道。 有居民认为，小区旧改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种种现象，部分原因在于工程施工方层层转包，监理方也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包方啊，层层转承包，其实那个监管方也没来，这个施工现场整体都非常劣质。 记者联系到项目施工方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先生表示，施工队都是由公司直接管理的，之所以出现破损漏雨等情况，主要是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 这个都是我们那个直接管理的，直接施工的，这个主要还是这个特殊天气，这雹子是属于这个不可抗力这块。 而项目监理之一，北京吉盛安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先生表示，工程分包是存在的，但施工环节没有问题。 因为任何一家公司它不可能说真的说能有几百人，其实你要说整体这个设计或者说整体这施工环节有问题吗？没有。 李先生进一步表示，小区旧改项目的施工材料都是有合格证书的，并且都进行过抽检。 材料每次进厂，人家有出厂的那些合格证书啊，然后检测报告啊，然后到咱们这儿之后，咱们这个施工单位包括我们这边也要盯着人家取样，取样完了送到那个质检站，质检站再根据标准去做那个检测。 对于居民质疑较为集中的屋顶瓦片为何要更换一事，李先生表示， 本身施工单位也给我看过，就是他们上楼上之后拍过照片，有很多地方都是什么这瓦已经坏了，所谓的琉璃瓦吧，就这种工艺是已经不允许再使用了。当时就是说这边施工单位呢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之后，上边可能就是决定了，哎，那就索性换成，就是说响应国家号召换新材料。 不过居民提出，他们发现瓦出现破损后提出暂停更换工作，但诉求并没有被采纳。居民李先生说， 就是说旧改出现问题以后，有一些楼还没有施工，人看哟这有问题，我现在要求暂停施工，整个楼都签字了，然后就施工单位就强行的拆。 他进一步指出，旧改过程中相关的工事工作并不到位，比如居民希望将屋体外立面砂浆等施工材料的详细参数予以公示，也没有得到采纳。 居民的合理诉求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反馈，设计方案对业主不透明，没有取得业主的认可支持。 你技术的东西应该公示给我们，因为我们业主的有专业人士。 居民因此质疑，在旧改过程中他们的意愿如何得到体现， 如何解决好旧改中自有资产所有权小区共有资产权在旧改中的问题，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对业主的共有资产、个人资产轻易动工、强行拆除、强行施工。 一线调查报道。 那么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具体改造小区内的什么项目、怎么改、是否应该通过居民意识平台决定呢？记者致电北京市住建委房屋安全和设备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 老旧小区改造，你看那个有个文了吗？他那个文里边不是说了，有那些是基础性，那些是可选性。比如说基础性，那就不需要征求你意见。 这位工作人员提到的文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2018到2020年》。方案明确，改造分为基础类和自选类，其中基础类是必须改造整治的内容，自选类是根据居民意愿确定的改造内容。外墙保温、屋面防水保温等节能改造项目都属于必改项目。那么，在改造过程中，居民的意愿如何得到体现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事实在区里边，有意见可以给他们区里那个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反映。 记者联系到昌平区老旧小区改造管理办公室，对方表示需要联系建设单位北七家镇政府。镇政府负责旧改工作的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蓬莱公寓属于商品房小区，所以只进行楼本体改造，具体哪些项目需要改造是经过上报批准的。 也充分征求了咱们社区物业居民的诉求以及咱们小区改造的一些需求，确定了由社区上报的，上报咱们镇里边，由咱们镇里边又上报区住建委，由区政府商会后咱们报给咱们那个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席办公室。 而对于居民质疑其中的树枝瓦的更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公示工作确实没有做到位。 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是这个程序确实是没有对大家进行公示，因为现场操作这块儿大家也见不着，就是他们在施工过程中才能看到嘛。 那么旧改过程中究竟需要公示哪些项目，有没有明确的要求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我们没查到相关规定，就是当时对设计方案这块儿有规定要对居民进行公示，按理说应该对他们进行公示。我们觉得确实是这块做的有些不到位。 在蓬莱公寓社区居委会刘书记看来，小区居民的确对旧改工程存在诸多误解。 施工方确实因为漏雨造成了好多家的损失，这个是实际情况，这个咱得承认。主要是好多人不理解，咱们在群里都渲染说这个那个的。其实国家现在纪检也好，监察也好，都在监督着这事儿，现在谁都不敢。 在熟悉小区旧改情况的小区监理工程师李先生看来，沟通不畅的原因是小区内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 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包括到现在咱们小区居民和不管是施工方也好，不管是对我们也好，还是说对咱们这个镇政府也好，其实都是我知道的，其实说白了都是有对抗情绪。但是说这个对抗情绪从哪儿来，其实我觉得这根本根源就是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并不是说对等的，说我们知道的可能居民不知道，居民看到的我们可能也没有看，没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有效的一个沟通的平台，或者说是沟通的一个程序。 一线调查报道。 十三五期间，本市有508个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十四五期间，本市老旧小区改造将继续加速进行。仅2021年一年，纳入全年综合整治计划的小区数量就将达到400个。记者走访了本市多个正在改造和完成改造的老旧小区，发现，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居民生活环境持续改善，幸福感持续增强。但也应该看到，老旧小区改造从开始到现在不过2-3年的时间，还是新生事物。在改造过程中，居民对改造内容、进度等存在不同意见，不可避免。在一些改造项目中，确实存在相关部门前期调研不充分，改造中与居民沟通不及时，出现信息不对等、沟通不畅等现象。希望相关部门能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居民对于改造项目的满意度。也希望居民朋友在监督改造工程的同时，对改造工作给予更多支持与包容。有关蓬莱公寓小区老旧改造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百言，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